白头山奖运动会降下了帷幕。本次运动会是2月1号开幕的，有四爱五体育团运动员在男女篮球和排球项目比赛中获得了冠军。闭幕式27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馆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和运动员参加。